发，山地大离开他，山转地他时刻照看我老人家，乖孩子你回来吧。 打龙袍， 声音在我朝，风我心并肩，保全你是爱家 最后请听刘桂欣演唱的《哭灵》。 Thank you.